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呢集移民台湾 GBS， 今集依然由我啊，杰拉德啊，仲有神秘嘅。 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温啊。 啊，冇咗郑涛嚟，咁梗系揾翻另一位嘉宾啦。咁神秘嘉宾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彪啊。 系阿彪叔叔啊， 彪哥啊。 咁啊揾个神秘嘉宾啊，咩特别呢？其实佢系最近移民过嚟啫。咁啊，但好特别，佢系医亲过嚟。咁喺佢未講嘢之前咧，咁我哋埋少少廣告啦。咁啊，嚟緊啦，我哋11月17號同18號咧就會開呢個創業分享會啊。咁啊，詳情可以睇張廣告海報啦。咁啊，睇唔清楚唔緊要，可以暫停就係慢慢睇嘅。咁啊，要報名就快手啦，因為今次我哋就除咗有啲生活經驗分享之外咧，就有啲創業嘅心得啦，我同羅伊啦，咁同埋亦都有啲幫到大家嘅生意，最主要。除了你移民的生意之外，我哋真的想找 partner， 真的嚟做的，仲可以保证你两三年内回到本嘅，有生意可以保证你回本喎。要赚钱的生意先讲回本啦，系嘛？ 咁着数？ 系唔系着数噶？要做噶，冇着数个世界冇着数噶。咁只不过咧，俾你容易起步咁解嘅啫。咁我哋需要找呢啲人嘅，即系除咗讲钱之外 ，partner 都好紧要。咁所以咧。大家踊跃参加啦，咁啊啱啱宣传嘅啫，而家肯定系仲好多位嘅，咁啊欢迎大家报名啦。咁啊讲起讲座，咁啊不得不揾阿彪嚟倾偈啦。佢除咗移民，啱啱嚟移民咗，好多嘢想问佢嘅。因为其中一样嘢好特别嘅，因为佢哋头先有讲医亲移民，咁我哋基本上针对投资移民，因为你讲座，佢有趣，竟然参加两次。 医亲好似唔需要投资移民， 系啦，即系 简单好多。人到咗就搞掂嘅，有身份证攞。 系咯，咁真系啲好奇，点解即系讲咗听完一次就算啦，仲要听到两次喎？咁我所以有少好奇啫。咁啊，今日揾佢嚟倾下偈啦。唔好答住，先唔好答住，先问翻你先。咁因为医亲啦，因为你太太系台湾人啦，咁所以其实嚟台湾都正常啦，系咪先？咁但系其实你太太，因为我想知太太住咗香港好多年啊嘛，但系点解突然间话想翻，即系嚟台湾住嘅咧？ 嚟台湾定居咧？ 其实我谂都好，同好多人嘅原因都一样啦，咁生活压力啊、工作压力啊，同埋嗰个社会氛围影响到我嗰个即时嘅感觉。 哦，即系其实 考虑过嚟个时间系好短嘅啫， 嗯， 都唔超过两年。嗰两年内决定要走嘅， 系咁赶嘅，咁急嘅，点解？ 一来有个咁嘅机会啊，咁我俾人有一个优胜嘅机会，我点解唔用咗先咧？ 系， 同埋我自己两夫妻系冇细路仔，冇包袱，所以好容易决定，系啊，比较容易。 咁就你舍得，好多香港人唔舍得，你香港份工，你两公婆都有工做，都舍得噶。 太太嗰份工其实。佢系打工，咁但系亦都做得好辛苦，亦都想休息啦。我自己嗰份工就系自雇嘅，都好自由嘅，系啊，所以 犀利嘅， 又唔可以即系一半一半啦。 即系香港生意 吓，咁啊停咗噶啦，其实已经，我都斩缆噶啦，因为临尾嗰一年最后嗰几个月都系觉得无必要再眷恋住，系咯。抛得低咯， 故土 系啊，因为真系一个唔属于自己嘅地方啊，而家系 咁严重。 诶，咁你点识得我哋嘅咧？其实你系睇节目先啦，定话上 Facebook 群组先啊？ 先就同老婆决定咗话，考虑去移民先啦。咁啊，就上网开始 search 资料，咁啊打移民台湾就已经落落大晒啲嘢 啦。第一个谂法就翻嚟台湾噶啦，冇谂过其他地方噶啦。 之前有谂，但系后屘即系。一个咁机缘巧合，老婆又有身份证，点解唔考虑咗先啫？呢个门槛低啊嘛， 先考虑咗。 系啦系啦。 咁即系如果你咁啱你老婆系台湾人，如果你老婆系大陆人，咁你会翻大陆 去？ 可能都优先考虑噶。 我会同佢离婚啦。绝啲绝啲，冇嘢讲下少啫。 你都冇可能发生啦。 咁啊，过嚟台湾门槛低啊嘛，生活自己知道嚟过几次，亦都知道个生活。同香港比較貼近，容易適應好多，唔需要顧忌太多先。 即係最起碼都係中睇得明嘅文字啊，中文嘅地方啦。 係啦，同埋過嚟幾次旅行咧，都接觸過一啲好窩心嘅嘢。台灣人俾到啲感覺， 啊、初步啦、啊、未實際了解啦、嗯、但係嗰啲感覺比你好好嘅，所以係加咗好多分嘅， 嗯， 亦、啊、都將我嗰、那個戒心降低曬嘅，係、嗯、咯，所以咪同自己講，趁呢個時間仲有機會自己搏一搏，仲可以搏啊嘛。有咁嘅能力搏，咪搏一搏。 不過有時旅行過嚟玩幾日嘅感覺，同你真係認真喺度定居居住、長期咁樣住，又差別好大嘅喎。其實都 係唔同㗎，要 有心理準備 喎。係㗎、啊，譬如我過到嚟依家幾個月啫，我都唔係好長時間啦。依家都係三個月左右啫嘛，亦都試過俾人即係本地人咁樣夾我，即係。生活嘅模式唔同啊嘛，我做啲嘢可能佢哋唔係咁啱嘅，你咁樣咩你唔啱喎，你呢啲香港行得通，你呢度唔得㗎喎，咁樣嘅都有嘅，即係買嘢呀、啊。 买嘢都俾人夹，买菜食啲摊人有成冲 啊！搞 系，通常俾人夹系香港俾人夹多啲喎，喺台湾好少嘅喎。咩例子啊？可唔可以讲下？ 就买嘢讲价嗰啲啦，你知啦，讲到钱就，仲有一样嘢提咧，就系话台湾人表面系好亲切好成咧，但系一牵涉到佢个人利益嘅嘢咧，就比较紧张啦， 就反面啦， 吓就有冲突出现。呢样好正常嘅，呢样我 都明嘅。 咁你要侵犯到佢利益，或者佢嘅利益有损失，当然佢要据理力争嘅。 佢会争取啦，系啊，好激烈下嘅都。我就系因为上次讲价各样嗰啲，佢都一句得埋嚟。你哋呢啲香港人啊，斤斤计较啊。 我好好奇喎，你究竟点样讲价？我哋都成日讲价，但系冇到咁嘅地步嘅喎。你啲咩？ 之后可能我讲错嘢啩。 即是点啊？即是他买$100，你喂10蚊得唔得啊？ 咁啊唔系，我好合理嘅。 打交都似啊， 不过可能系我自己唔识讲嘅， 即系应对方面嘅。 系啊，可能咁啱讲嗰啲嘢， 刺 激辣着咗佢啫。 我都冇嘅， 心情好啊嗰日咁啊。 系 啊 系。 哦，因为我哋都 最明显有一句，佢突然间弹咗一句出嚟、 嗯。 你哋啲香港人过嚟呃钱嘅。 咁 同我讲咗一句咁嘅嘢，我都几唔开心嘅。但我冇俾任何反应佢。 咁我谂，我谂佢接触嘅香港人唔止你一个咯，应该都受过唔少香港人嘅嘢先咁讲嘅。即系你我成日都话我帮好多香港人啊，咁就最后啊，即系喺群组啲人都知啦，我帮咁少人，系结果啲人仲话翻我转头嘅，我都惊咗香港人啦、啊。话时话 哦。 网上睇过你嗰啲言论，我都见过好多啦，都 但 你不值嘅。 点及台湾人啊？台湾系诈骗王国嚟噶，点会香港人成日呃钱啊？ 诈骗王国系啲人讲，即系台湾人自己 搞笑啫，搞笑啫。 唉，大家都不相伯仲噶啦，呢样嘢。 搞笑啫。 好多年前喺大陆啲人同我讲，又系千祈唔好做台湾人生意啊，都有呢啲咁嘅 case 嘅。 你反而我系最中意做台湾人生意，因为。親切感好多咯，即係可能每個狀況唔同啦， 好難一句。 唔係有啲人又話，因為我喺大陸做嘢都好多年嘅，佢哋會反映過話，台灣人喺大陸都剝削得大陸啲員工好緊要嘅咁樣。 哦，咁呢樣都係嘅，我喺台商廠做嘅，啲台商的而且確喺大陸啊，係好差嘅。 係啊。 咁但係嗰啲港商廠唔係咯。港商仲未一樣， 港商都非常。 咁啊，唔好理講呢啲先啦。咁啊，講翻嚟，咁你開始 search 移民台灣揾料啦。咁跟住頭先講到呢度嘛，跟住 咪揾到你哋個網站。我其實同時間揾咗好多個群組嘅嚇，即係睇過咁多個比較過咧，就你哋呢個在台香港人，你會比較係正統少少，感覺上，因為起碼有管理叫做嚇。即系唔可以太过激烈咁样去对骂啊，咁样你就会 唔系咁偏激噶，咁样 系啦系啦， 和谐社会嘛，你嚟究竟你嚟倾移民台湾嘅嘢，互相帮助啊，定还嚟闹搵交嗌咧？ 有啲人真系搵交嗌噶嘛？ 咁我唔敢话我自己群组好好嘅，但系我又咁讲咧，有好多群组嘅。睇翻嗰位谷主啦，所謂你嘅背景咁一些，有啲谷主自己仲係香港人，都未移民台灣，咁你想佢分享啲咩俾你啊？又或者有啲身份證都未有， 咁身份证都未有嘅，嚟台湾住咗几个月嘅，咁你又期望喺佢度攞啲乜嘢先？甚至乎，就算攞身份证嘅，可能都系住得嗰两三年，你系即系类似，即系我阿罗伊啊， 一定系好熟悉台湾。 郑汤尼嗰啲全部都超过十年以上嘅喺度，咁我哋即系比较多嘢分享到啦。 咁我咁专注去参加你哋嗰啲讲座各样咧，主要就系因为你哋有个长远，即系比较配套啲，有。讨论 group 啦，亦都有讲座啦，又有啲好似今日咁嘅节目去讲下啲生活啊嗰样咧。咁我觉得 系比较全面啲， 系啊，同埋系有诚意嘅去搞呢样嘢， 嗯， 同埋系帮到我哋好多。我听完真系有解决咗好多问题。 所以你系旧年四月参加我第一次参加我哋讲座啊嘛，咁都觉得 OK 嘅，你分享落，因为我同罗伊都讲咗我哋好多血泪史啊嘛。 诶，最重要呢样啦，因为喺好多我估有兴趣移民嘅人都会有一个希冀嘅，会对嗰个地方啊，我过嚟 幻想 系啊，好充满幻想，好多。谂住点做嘢，我过嚟搞盘生意，可以轻轻松松啊赚少少钱，我就可以过到活啦。但系你俾到一个实际嘅，即系残酷嘅现实俾我哋啊，咁我又打算咗唔同嘅，计咗条数又唔同。 即系预先最起码个心理准备先啦，好多嘢唔 系。系啊，呢样嘢好紧要。 一切都美好嘅，每个地方一样嘅。 都好似有啲听人讲，有啲移民公司讲到哇，好容易嘅咋。你过嚟卖两个凤梨，好似成日听你讲咁，卖两个咩凤梨酥就搞掂噶啦。我自己都知唔得啦，冇可能发生啦。咁啊，知好多实际嘢系好紧要咯，改变咗好多想法。同埋买楼咧，好多人都第一时间，好似我咁样，我第一时间系计咗条数，系过嚟买咗层楼先。但系你哋即会亦都点醒咗我，亦都话应该住落咗先。 咁系， 冇可能话第一时间好冲动啊嘛！你知香港人买楼系好兴奋噶嘛？ 因为香港买楼比较难啲啊嘛， 但系到台湾就可以实现佢嘅梦想啊！即 系啊，你可能香港卖咗，依家住紧嗰层，嚟到台湾买层好大嘅豪宅噶啦，咁样哇，个个都有咁嘅幻想，其实唔系谂咁容易啦。 不过首先都多谢支持嘅，因为咧啊唔系做买啦，讲坚噶，我都唔知点解噶。阿彪系参加过两次讲座，头先我四月一次，系旧年第一次，今年三月开嗰次，佢都有参加噶。 嗯， 因为即系话黄子华读读少咁好睇啊，听完又听 都有少少啊， 听咗上瘾啊， 去追星啊， 系咯，讲唔好话或者系咪贪罗伊靓仔，所以再见到佢一次 都有噶。咁啊，其实第一次就我自己嚟嘅，因为嗰阵我太太佢系自己台湾人，佢觉得有好多嘢佢唔需要听，佢唔需要听，其实好多嘢都唔知。咁我自己嚟听过先咯，听完之后第二次我其实已经决定咗几月有晒 schedule 噶啦，咁我就叫佢嚟听埋，再吸收多一次，去当面听一次，同埋最主要就系过嚟直接同你哋倾下偈， 交流下， 系啦，咁样咯。因为我都谂住第日有机会，会唔会有啲生意上可以揾你哋做盲工足啊嗰啲嘢 合作啊，或者都可以。 咁如果咨询都得。而家你嚟咗之后，我亦都有啲 job 而家俾紧你做啦， 系啊。关照住啦， 咁你有诚意，咁我一定都有翻诚意啦。阿彪其实唔止两次讲座，后期有一次搞个小茶会咧，佢都嚟，仲帮我搵埋场地。 咁撑场， 系啊，咁撑我， 做得帮得到，你又帮我，我又帮你嘅呢啲，我冇所谓。 咁讲真，我哋讲座收几多钱？就算听两次，加埋你太太，加埋都冇1000蚊港纸啦。 系啊， 我而家每个月都唔止俾翻呢个数啦，嗰啲 job 系咪 先？即系唔好讲钱先，我哋吸收嘅。嘢資訊 你 係有用 先啦，最起碼多啲了解台灣。 因為你咁講，因為好多人成日喺出面傳我，幾拉得開講座賺錢啊，咁啊計埋啊，坐滿咗賺幾多咁，其實好難咁講到。 即係希望嗰啲人自己搞下試下啦。 咁我講真啦，再次講啦，講座收費唔係因為要賺嗰啲錢，講真全包點啫？嗰攞幾多錢加埋我同羅伊機票酒店有幾多錢賺？根本就唔係為賺錢，我係為篩選一啲人。我可以免费开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免费开，肯定三日之内红馆都坐满啊！我够胆讲啊， 仲多少？ 系啊，咁但系冇用噶呢样嘢，所以所以唔紧要噶。咁啊，所以我哋收费系成日隔住一啲唔需要嘅人咯，咁咯。咁亦都好多谢 阿彪都支持啦，嚟过几次啦。咁而家因为几次有诚意啦，咁话头先都讲啦，佢话我哋有诚意，咁佢又有诚意，咁加佢嚟到冇耐，我开始有 job 俾佢做啦。虽然话好多钱，讲真，咁但都叫做有啲收入啦，开始起步先啦。嗯、 叫做 有啲细艺啦， 同埋喺呢度做下少少嘢都可以了，同时了解个市场啊，各样噶嘛。 嗯， 我都唔系为咗话咩赚钱咧。 咁系你大把啦。 即系绝对冇啊！我呢啲唔掂啊，即系好少啊。问题系，即系你主要系要接触个市场吧，同埋接触个 有 睇下啲生意点做。因为你初嚟报到台湾，由零开始，成个法制啊，各样全部都唔同噶嘛，学下都好噶嘛。 即系好多地方唔了解啊，各样又可以即系问下我哋啊。咁 系啊，同埋 都 OK 嘅。 所有嘢都好啦，永远都系要自己行出第一步嘅，唔系下下都靠人噶嘛。 同埋你同我哋建立咗关系咯，即系我哋已经讲咗多个题啦。咁将来假如你真系想做某一个生意，需要一啲人物嘅帮忙，因为我哋成日强调啦，台湾做生意一定人物行先噶嘛。 系啊， 咁我啊、老温啊、罗姨啊，咁佢识好多人，或者可以帮到你啊。咁唔话绝对一定得嘅，咁但系。多个机会嘛， 系 冇嘢话一定要人哋一定有责任帮你嘅咩？冇可能啊嘛，呢样唔系讲。 我哋 friend 咗，咁我都会能帮啊帮嘅，我性格系而家少帮咗香港人，因为濑咗太多嘢啫嘛，唔系唔想帮人嘅，所以咧，即系你话我现实都好啦，而家咪同我有合作啊，嗰啲我咪将来我帮翻你咯，咁完全冇乜啦，但系我咧好 sorry 啊，咁我唔识你噶嘛，我唔知你系咪之前嗰只人噶嘛？ 其实都系噶，我哋初嚟啱啱第一日，我落脚我就已经即刻去找你哋去倾偈啊，啊食餐饭，即系起码讲翻声啊，我嚟咗啦，有咩嘢关照下？ 想照应下点样啊？ 我嚟到真系一个朋友都冇嘛，第二日我已经识，因为你哋嘅关系识咗几个香港移民过嚟嘅朋友，咁我个生活已经好安定啦。 一集 系啊，那个人直头系。稳定 啲 啦， 即刻 系啊， 定啲。 最多仲系我啲 客仔 啦，可以讲同我合作嘅客啦。 个个都好 nice 噶，所以新嚟嘅朋友不妨啊，多啲出嚟聚下会，倾下偈，好开心。 唔错啊，我觉得彪哥都好nice。 咁同埋讲真，我揾到我合作嘅我嘅客啦，所谓都会正正常常嘅， 你都会筛选下嘅，都 有啲古灵精，唔系嗰啲古灵精怪嘅唔会同我合作噶， 少喺度搞搞震嘅咋。 我哋依家成日约埋食饭，出去玩啊，好开心嘅。 同埋好多人成日有啲人传出嚟话我呃人钱啊，乜乜乜。如果我真系呃人钱，我够胆将我啲客俾你哋认识咩？ 唔系咯， 相认识添仲系。 唔系咯，就互相嘅。其实仲好多嘅，因为但系有啲住高雄，有啲住台北，咁聚唔到咁多啦。但台中呢一扎咧就聚咗一齐啦。 其实都好想搞下啲大聚会咁样，大家认识一下。不过 应该都有机会啩，我哋 再来啦， 系咯， 再安排啦，靠你啦。 靠你啊！ 其实落地就耐啲啦， 系啊， 少少先。 其实今日咧我都系未倾晒嘅，咁啊搵日又再倾下其他嘢啦。譬如你啱啱嚟到又遇到啲咩嘢啊？ 或者过咗三个月半年，你再分享下你嘅感受。 讲下啲嚟到嘅时候第一时间遇到啲咩？ 有咗好多嘢倾啊！ 棘住咗嗰啲嘢咧， 都可以倾 系咯，系啦系啦。 好啦，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次再倾其他嘢，再搵下边个倾下啦。好啦， 好， 嚟咁啦，拜拜， 拜拜，拜拜。